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01，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清瑞。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12月27号，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冰雪运动发展专场新闻发布会召开，今年5家公园举办冰上活动。 北京市新开楼盘需要配建租赁住房，确保同品质同管理。 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第二次出舱任务，即将在太空迎接新年到来。 明年5月起，私家车新车上牌可以免查验。 小眼睛成为舆论争议焦点，到底是辱华还是艺术创作？ 维布太空望远镜正式发射升空，将抵达距离地球150万公里的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全工您好。 哎，您好，江宁。 全工，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今天啊，气温是明显回升，最高气温达到了6.2度。那么今天夜间呢，风力很小，气温会快速下降，最低气温呢在-8度左右。明天白天啊，天空依然晴朗，气温啊和今天差不多。最高气温呢也在6度左右，风力不大，同样适合大家的外出活动。那么从天气趋势来看啊，未来3到5天，北京都是晴朗的天气，气温啊会呈现一种啊小幅波动的走势。周二夜间的后半夜到周三的上午啊，还有小股冷空气影响，风力啊有3到4级。所以周三白天这个外面刮着风啊，这个如果外出感觉也是比较寒冷的。最高气温呢在4度左右，到了周六啊，就是新年的第一天了。北京啊将以阳光灿烂的好天气啊迎接新年的到来。那么1号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5度上下，2号呢星期日，气温呢会稍有下降，最高气温呢在2度左右。这两天呢，最低气温呢是在-7到-8度。我们预计啊，年前这几天啊，包括新年3天的假期，没有雨雪天气的打扰，会在晴朗与平稳中度过。江宁， 好，感谢全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全工， 再见。 好，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今天，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主办城市系列新闻发布会，北京冰雪运动发展专场，北京市体育局、市教委、市文旅局、市公园管理中心延庆区负责同志出席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北京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葛军表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成功申办，为首都体育事业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为配合北京冬奥会的举办，营造浓厌的冰雪氛围，已经连续举办了7届北京市民大众欢乐冰雪季的活动，开展各级各类群众活动20000多场，参与人次大约达到3100多万，冰雪运动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另外，这些年北京市的冰雪项目的竞技水平也有长足发展。 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特别报道。 在北京冬奥组委发布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报告2020》当中指出，充分利用奥运遗产越来越成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重要目标。北京这座双奥之城正在积极谋划后冬奥的冰雪运动发展。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系列报道今天为您播出第10集，后冬奥时期北京冰雪加更多活力。来听体育广播记者陈默的报道。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又称雪游龙，是世界上第17条、亚洲第3条，也是国内第1条雪车雪橇场馆。而说起这座场馆，中国雪橇运动员范铎耀不禁感叹， 这个叫雪游龙嘛，就是全世界上我感觉是最好，不用我自己感觉，这个就是世界上最好的。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是北京冬奥会中设计难度最高、施工难度最大、施工工艺最复杂的新建比赛场馆之一。赛后，这里将会继续作为比赛场地，承接和举办各类高级别的相关赛事。中国雪车雪橇国家队也将会结束长期在海外训练比赛的窘境，在国内就可以实现专业的训练。而与此同时，国家体育馆作为北京冬奥会的男子冰球比赛场地，即将会上演世界上最顶级的冰球对抗，而这里也让国家体育馆拥有了冰球标签。国家体育馆场馆运行团队场馆和基础设施经理王悦介绍， 在冬奥会以后，国家馆将会举办一些大型的陆上的包括冰上的一些赛事，我们将致力把国家馆打造为冰球运动者的乐园。 北京冬奥会的场馆在规划设计之初就兼顾了赛后利用，每一个冬奥场馆未来都可以举办世界杯以上级别的赛事，并且让更多的市民走进冬奥会场馆来观赏高水平的冰雪赛事。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司长丁东表示， 我相信经过北京冬奥会之后，作为首都体育馆这样的专业性场馆，它将发挥桥头堡、枢纽、龙头的作用，来给大家更多的一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同时呢，也会向老百姓开放，坐落在首都的核心区，那么对于吸引周边的高校的青年学子、中小学生、社区居民到这里来参加我们冰上的这些活动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已经公布的2022年北京市体育工作计划当中，北京正在积极谋划推动后冬奥时代冰雪运动发展，计划举办国际雪联单板级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等赛事，积极申办国际雪联高山滑雪世界杯、国际滑联花样滑冰世界锦标赛等赛事。北京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李晓明介绍， 我们在冬奥会以后，我们要紧紧抓住冬奥场馆的优势，申办世界级的大赛，为我们的市民观赏世界级的冰雪赛事搭建平台。 据了解，目前北京市正在研究制定体验场馆计划，从而让更多的群众冰雪活动和赛事，以及让青少年冰雪比赛在奥运场馆举行。 我们怎么讲，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青少年是关键，应该是要加强一个顶层设计，将大众冰雪和青少年冰雪、竞技冰雪相融合。 另外，后冬奥时期，北京还会以奥运场馆为龙头，形成一个集场馆、商务、休闲、餐饮为一体的多功能消费融合区，助力北京市体育产业的发展。 再来关注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新公住宅项目配建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的通知，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在新公商品住房、安置房等项目当中，每年按项目住宅建筑面积的一定比例配建公租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 其中，商品房配建保障性租赁住房以提供70平方米左右的小户型低租金成套住宅为主，努力让新市民、青年人住得起、住得稳、住得好，补齐租赁住房结构性短板。 通知明确，配建住房和项目其他住房在布局、建筑密度、景观环境、绿化、建筑外立面的风格色彩、建筑材质品质等方面保持基本一致。配建住房原则上采用集中布局，以整栋整单元为最小建设单位。配建住房实施装配式装修成品交房，和同一物业管理区域内其他住房实施统一管理。 另外，配建住房坚持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经营，考虑区域租金水平和建安成本等因素，这类房源由市或区保障性住房专业公司回购，实现全流程严格监督管理。通过集中供地配建方式，今年全市共成交配建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地块25宗，配建建筑规模46万平方米，可以提供房源大约5700套。 今天，北京市卫健委、市教委、市经信局等15部门共同发布了《北京市重点公共场所社会急救能力建设3年行动方案（2021年至2023年）》。北京市将在2023年底前实现重点公共场所急救设施设备全覆盖。 根据方案，到2023年年底前，北京市机场、火车站、城市轨道交通站、交通枢纽、长途客运站、公园、景区、体育场馆、大型商超、影剧院和学校等重点公共场所将实现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等急救设施设备的全覆盖。 北京市鼓励其他公共场所和大型社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配置 AED 等急救设施设备。北京市将初步形成覆盖全市重点公共场所的 AED 等急救设施设备配置使用管理体系，全市配置总量不低于5000台，达到常住人口每10万人不少于20台。 到2023年年底 ，AED 等急救设施设备信息将连通到120急救指挥调度系统，实现社会急救与专业急救的有效衔接。北京市还将编制发布全市 AED 电子地图和使用指南，纳入北京通手机软件，方便公众查询和使用，并且制定发布全市统一的 AED 等急救设施设备专用标志。 另外，北京将建成统一规范的全市社会急救培训体系，并形成长效机制。重点公共场所从业人员急救知识普及率不低于80%，获得急救培训证书的比例不低于40%。 北京市体检中心等单位共同编纂的《北京市2020年度体检统计报告》今天下午在线上发布。记者看到，北京市中高招体检视力不良和超重肥胖检出率仍然高居不下。北京市30%人群血脂异常、代谢性疾病成为主要健康问题。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记者看到，2020年北京市高招体检异常指标检出率前5位为视力不良、身高不足、肥胖、超重、体重过轻，与2019年度相比较，顺位没有发生变化。其中视力不良最为突出，本市高招体检中视力不良检出率近90%。北京市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波介绍， 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呈高发和低龄化趋势，那么严重影响了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2020年体检数据显示，北京市体检人群血脂异常检出率为33.07%，男性检出率明显高于女性。记者看到，本市60岁以前的男性异常体征主要以血脂异常、超重、脂肪肝为主，60岁以后的男性主要以甲状腺结节、颈动脉斑块为主，60岁以下的女性主要以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和血脂异常为主，60岁以上的女性则主要以甲状腺结节、骨质疏松、颈动脉斑块为主。首都医科大学郭秀花教授表示， 在这个超重肥胖里边，我觉得更要关注的是中心性肥胖，因为它和很多的糖尿病啊、心脏很多疾病啊都密切相关啊。不同的人群，它防控重点不一样的。对于女性来讲，更年期之后的防控更为重要。 专家还建议，体检中心应该跟体检者单位联合起来制定运动营养计划，给检出者更加科学的指导。一方面建议食堂进行食谱管理，坚持低油低盐；另一方面以单位为团体建立体重管理小组。北京安贞医院体检中心胡蓉认为，体检中心的服务还应该延展到体检后。 我们在检后需要建立一个健康促进的中心，无论是运动的呀，还是一些对代谢指标的这样的一些干预呀，需要我们有一个合理适当的这样的一个收费。如果啊能够进入到一部分我们的医保体检的这些人群啊，能够主动参与，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又检又管。 再来看，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今天通报第二批医保领域个人违规典型案例，包括社保卡遗失被盗刷、使用本人社保卡为他人开药、转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在一起案件当中，北京市医疗保障局接到反映孙某某多次使用本人和他人社保卡购买并出售药品的案件线索之后，立即对涉案人员进行立案调查。 调查发现，2018年1月到9月期间，参保人孙某某多次使用其丈夫张某某的社保卡，在2018年一月到2020年11月期间，多次使用本人社保卡在某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并将药品出售。经询问，孙某某承认违法事实。经核算，查实孙某某累计骗取医保基金60435元。 北京市医保局对当事人孙某某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退回骗取的医保基金，处骗取金额2倍罚款的行政处罚，共计18万1305元。密云区人民法院依法对孙某某作出判决，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1个月。 在此要提醒广大参保人员，社保卡是个人就医凭证，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为谋取私利、留存、冒用、盗刷社保卡套取医保基金。 从2014年12月27号历经1276公里跋涉的丹江口水库涞水奔涌入京，到今天已经整整7年。 到目前为止，南水入京已经超过73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了北京水资源紧缺形势。 截止目前，北京市累计建成南水北调中线干线80公里，室内配套输水管线大约170公里，新建和改造自来水厂8座，已经有13座水厂接纳南水，日处理能力达到468万立方米，全市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300万。 另外，新增调蓄设施3处，容积4000万立方米，实现了南水北调中线水与密云水库的连通。工程年接纳来水能力超过10.5亿立方米，实际年均调入水量12亿立方米左右。 南水进京也逐渐补充多年来由于极度缺水导致超采的水源地历史千丈，河道内水质及水生态健康状况持续改善，各类污染物浓度指标大幅下降，一些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和水生态功能得到恢复，水生动植物物种种群逐步增加，一些珍稀水禽成为常客留鸟。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继续来关注北京方面的消息。今天北京市高院、市知识产权局、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诉讼流程再提速，建设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提高破产管理人履职便利度，促进知识产权全类型全链条保护，扩展简易注销登记适用范围等等。这些实实在在的改革举措都将在北京市营商环境改革5.0版当中持续深化落实。 其中记者注意到破产审判在完善市场主体拯救和退出机制中的作用被充分发挥。今年北京破产法庭审理破产案件平均周期比上一年度缩短112天，破产成本占破产财产的比例只有5.5%。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方面也表示，将会进一步完善企业简易注销制度。另外，明年将贯彻落实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建立歇业备案制度，给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原因造成经营困难的市场开辟了一条合法合规的停业路径，并且将企业的维护成本降到最低。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公安局了解到，按照昆仑2021专项行动部署，北京警方联合北京市生态环境部门，在近期打掉5个非法收集、运输、储存、倒卖废机油污染环境的违法犯罪团伙，捣毁9处非法储存废机油污染环境的黑窝点，依法刑事拘留65人。 今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理总队在工作中发现，在昌平区某农村大院内存在非法收集、存储废机油的情况，并且由此摸排出多个在昌平、顺义、怀柔从事非法收集、运输、储存、处置废机油的犯罪团伙。 对此，警方成立工作专班，开展案件侦破工作。12月初，对前期掌握的5个犯罪团伙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捣毁非法存储废机油的黑窝点9处，刑事拘留65人。 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理总队环境支队支队长李铁军介绍，依据相关法规，将废机油提供或委托给无证单位、其他生产经营者堆放、利用、处置的，未经批准擅自转移废机油的，将面临生态环境部门的行政处罚罚款，还将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 再来关注来自新闻热线的消息。近日，加州通州区新华联家园的市民田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住在南区31栋楼，楼下有一个较大的垃圾转运站，距离自家居民楼距离过近，每天处理垃圾时的异味和噪音十分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田女士说，她是头一天就放在这儿，要放将近20个小时，他才拉走，而且不分类，垃圾桶也是敞着，最多他拿一个扇布给盖上，那夏天的味儿就特别的大。 他这个中转站离居民楼有多远呀？ 大概也就个几米的距离吧。 除了异味难以忍受，每天清理垃圾时产生的噪音也让居民们头疼不已。 还有就是建筑垃圾也在那堆着，就堆得特别满，他才来拿一个车给拉走，经常就裸露在外，特别吵，哎呦，轰隆轰隆，因为它垃圾多呀。 田女士表示，由于小区面积大，楼栋多，产生的大量垃圾全都依靠自家楼下这一个垃�圾站转运。 45栋楼，2700户人家，你想想多大一个小区，这么大面积的垃圾都让我们承受。 因此，田女士认为楼下的垃圾转运站不光位置不合理，管理也不到位。 因为我们有南区和北区，我也去北区看过，北区人家也是有两个中转站，因为主要是小区大嘛，人家管理的特别好，就根本看不到垃圾，也闻不着味儿。你要是如果能管理成这样也行。 随后记者联系了小区物业北京悦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解释说，田女士楼下的垃圾转运站是给小区外底商服务的。 这些呢不是说的咱们园区里的，实际上都是从外围底商的，他们那个垃圾不是也是分类嘛，不让随便扔，然后统一就放到这儿了，然后咱们统一清走。 对于田女士提出的位置和管理问题，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会向上级领导反映。 我得给您反映啊，因为毕竟这垃圾站一直有20年了吧，快一直在这儿来的，得来领导来做决定，他们选址啊或挪呀还是怎么着的。 垃圾转运站点是生活小区的必然配置，但位置应该细致规划选择，而后续管理维护更要跟上，以免影响居民的生活。希望相关单位能尽职尽责，做好社区内的公共卫生管理。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继续关注。 从2019年起，北京市在西城、海淀、朝阳区试点建设养老家庭照护床位。根据相关政策，申请家庭养老照护床位的老年人家庭将进行居住环境适老化改造，由政府进行财政补贴。 这本来应该是一件减轻老年人家庭照护负担、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的大好事儿，但是近日却有不少老人家属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政府的这笔钱没花在刀刃上，这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梦雨的报道。 近日，家住海淀区的失能老人家属杨女士向记者表示，日前她接到居委会通知，将对她家进行适老化改造。一开始她满怀期待，但是当看到改造产品目录和价格，杨女士却感到很失望。杨女士说， 价格特别高，就是比如说咱们装那个一字扶手，你很简单的那么一个扶手嘛，有那么20-30公分长，我在淘宝上买过，就是大概在20-30块钱，最贵了可能也就30块钱，但是呢让她装的那一个是250块钱。 同样家住海淀区的老人家属刘女士也向记者表示， 比如说那桌子吧，塑料面的桌子，那值630吗？其实国家有这个政策吧，特别高兴。但是你要把这钱用到刀刃上啊。 那么，为什么适老化改造产品的价格如此之高？记者查询了解到，海淀区民政局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了北京倡益达工贸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作为适老化改造产品的供应商。记者于是致电北京倡益达工贸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罗女士，表示 他政府的行为他不会买最便宜的，他不能说像咱淘宝啊、京东啊，咱们随便订一个，对吧？这个他还含几年的售后服务。 记者接着联系到海淀区民政局福利科的工作人员表示，改造物品确实是区里统一定价，也都经过了正规的招投标程序， 都是统一的。 那他们也都是就是经过投标什么的，就是 对，是的。 记者又联系到一位海淀区老龄委的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表示，由于适老化改造是一系列的服务，目录里改造物品的价格不仅仅是商品的价格，还包含着一系列服务的价格。 前期有一个对老人家庭的情况的评估，然后规划完了之后呢，他再给老人配送安装，然后所有的结束验收完了之后，后期呢还含着一个这个后边这整体的这个售后。 那么对于这类产品是否有价格监管呢？记者又联系到海淀区市场监管局收费监察科工作人员表示， 这个当时这个商店入选是民政局他们弄的，因为我们吧就是说因为也没有这方面的那个文件，只不过说他2000块钱就得到这几家去花去，所以呢他那个价格就按市场价格他标出来就可以了。 对这一问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好，18:24，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第二次出舱任务，即将在太空迎接新年到来。小眼睛成为舆论争议的焦点，到底是辱华还是文艺创作呢？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及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北京燃气提醒您，燃气灶具判废年限为8年，为了您的用气安全，请及时更换燃气具。北燃安心灶，我用心，您放心。北燃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燃气具，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开国内保函就找招商银行，招商银行在业内创新推出国内保函闪电开，支持线上申请，最快 T+0出函，开保函快的就像闪电一样。详情请询网点客户经理。 北京农商银行黄金积存业务，黄金零存整取，智能积存稳步增金，既能提取金条，也能赎回变现。买黄金到北京农商银行，让您小投资实现大梦想。详询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新年将至，来金源新烟商贸给全家送上爱的心意，珠宝、运动、时尚、儿童、户外、老字号等数十品牌限时礼遇，多项室内冰雪运动等你参与，更可积分兑换超值好物，快来开启华美新年。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北京时间18: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疫情动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2月26日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8例，本土病例162例，包括陕西152例，其中西安市150例，咸阳市1例，渭南市1例。广西7例均在防城港市，浙江1例在绍兴市，广东1例在东莞市，四川1例在成都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4例。 陕西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下午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发布会，会上透露，近一周来，陕西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98例，其中12月26日新增152例，12月25日新增157例。目前，陕西省本土疫情仍处于焦灼期，预计病例数在短时间内仍会处于持续状态，不排除会出现一些点状爆发。随着各项封控措施的升级和落实，在广大市民的支持和配合下，陕西将力争用最短的时间将社会面潜在风险降低。 陕西将采取严格的防外溢控传播措施，以西安为重点加强风险地区管控，在中高风险地区、封控区、管控区及防范区采取分类管控措施，减少人员流动和聚集。西安市采取非必要不离市的措施，严格控制高速出口、两站一厂的人员外流。今天0点开始，进一步强化西安市疫情防控措施，所有居民除按要求参加核酸采样外，均不出户不聚集。 在溯源方面，陕西省疾控中心已完成137例本土病例的全基因测序，均与12月4日巴基斯坦入境航班报告的境外输入病例高度同源。 其他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凌晨0点55，经过大约6个小时，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第二次出舱的所有既定任务，航天员翟志刚、叶光富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26日18:44，神舟13号航天员叶光富成功打开天河核心舱的节点舱舱门。随后，叶光富和翟志刚身着我国新一代飞天舱外航天服，先后从天河核心舱节点舱成功出舱。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员系统副总指挥尹锐介绍，前几次已经把后续的作业范围逐渐涵盖，比如说前一阵机械臂的载物、电动工具的使用，这次又训练双人携物，下一次他们就开始操作更大型的物体，比如说舱外的转位天线安装等，为复杂的操作奠定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而且获得了一个很好的经验，非常关键。 在舱外活动期间，航天员们先后完成了全景相机 C 抬升、舱外作业点角纤维器安装以及相关功效验证、携物转移验证等任务。完成这些任务的目的是什么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系统总体副主任设计师汤毅回答说， 现在舱壁上的航天员是靠扶手来固定自己身体，最多只有一只手能够参与操作，所以现在大多是一个辅助观察的任务。未来会做一些更加复杂的任务，需要两名航天员用双手去操作，这就需要在舱壁上安置一个角纤维器。舱壁上的航天员站在角纤维器上，双手就可以释放出来，从事更加复杂的任务。 嗯，这是空间站阶段中国航天员第四次出舱，后续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将投入下一阶段在轨工作任务，以感觉良好状态迎接新年到来。这也将是中国航天员第一次在太空跨年。 再来看，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7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21至2025年》，指出将尘肺病等职业病严重的重点行业职工依法纳入工伤保险保障范围，将符合条件的职业病患者家庭及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规划强调，持续实施尘肺病等重点职业病工伤保险扩面专项行动，将尘肺病等职业病严重的重点行业职工依法纳入工伤保险保障范围，实施尘肺病筛查与随访，加强尘肺病等患者的救治救助，推进医疗、医保、医药联动，将符合条件的职业病患者家庭及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对遭遇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的，按规定及时给予临时救助。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再来看，记者今天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教育部将在西北、西南、中部三大区域分别布局建设高等教育创新综合平台，共建共享优质教育科研人才资源。在中西部高校布局建设一批现代产业学院、未来技术学院、智慧农业学院、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等。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在发布会上介绍，将以西安和兰州为战略支点，带动引领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以重庆、成都为战略支点，打造西南地区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桥头堡，推动高校集群发展，建立东中西部高校全国性对口支援对接平台，精准实施对口支援。 同时，教育部将积极推动人才西进，加大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在中东部地区招生名额的投放，新增研究生招生计划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发展成效显著的高校和学科专业倾斜，支持西部高校设立西部振兴人才港，对中西部特别是西部高校的高层次人才，在评级之内如果流出西部，要取消相应的称号和经费支持等。 我们再来关注近一段时间多地海关发布查获绿巴站的新闻。在一封联名信中，家长们表示，从今年7月份起，大量癫痫患�儿面临断药危机，引发1000多名罕见病患儿家长联名求购绿巴站。 对此，国家卫健委有关部门表示，近期已关注到媒体相关报道，目前正在组织对于患病群体进行摸底，了解药品用量需求，并协调相关机构和部门按照药品管理法有关规定，组织进行集中申请和进口，以满足患者的用药需求。 回复表示，氯巴站是苯二氮卓类药品，在一些国家主要用于难治性癫痫的添加治疗，也就是说，在主要药物治疗效果不佳时，增加氯巴站可以提高治疗效果，但不作为替代药物单独使用，并不是唯一的特效药。适应症包括婴儿严重肌阵挛型癫痫等。目前这类药品还没有在国内批准上市。国内有与氯巴站同类的苯二氮卓类药品，按照第二类精神药品进行管理。 据南方都市报此前报道，国内患者使用氯巴站大多从代购渠道购买。 再来看，明年5月起，私家车新车上牌免查验。近日，公安部发布了新制修订的机动车登记规定等部门规章，将从2022年5月1号起实施。其中推出3项便利车辆登记新措施：一是推行私家车新车上牌免查验，对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在出厂时查验车辆，生产企业与公安交管部门共享车辆信息；群众办理注册登记时免予交验机动车。积极推行互联网登记服务新模式，实现网上售车、网上选号、网上登记，便利群众快捷上牌，助力汽车行业发展。 二是推行小客车登记全国一证通办，对在户籍地以外办理小微型非营运运载汽车 注册登记的，申请人可以凭居民身份证一证通办，无需再提交居住证明。 三是推行车辆信息变更跨省通办，对变更货车加装尾板、残疾人用车加装辅助装置、小客车加装行李架等情形，群众可以在车辆所在地申请办理，不需要返回登记地验车。 我们再来说说最近小眼睛成为舆论争议的焦点。有网友晒出零食品牌三只松鼠在两年前，也就是2019年10月份的产品宣传海报，因为海报中模特的眯眯眼妆容，部分网友认为这是在迎合西方审美，在故意丑化国人。相关话题冲上热搜之后，事件很快升级，有一些网友涌入到三只松鼠的淘宝直播间，对主播进行言语攻击，导致直播下播，甚至还有网友去网暴和侮辱海报中的女模特。 昨天，三只松鼠对妆容不符合大众审美做出道歉，但是也做了澄清，称页面中的模特为中国人，其妆容是基于其个人特征打造，绝无刻意丑化之意。被网暴的女模特本人也在网上发声，她质问：难道眼睛小就不配做中国人了？事事都要上纲上线，那就是变态了。 除此之外，刚刚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雄狮少年》里，因为人物形象的小眼睛设计，也被一些自媒体贴上了丑化中国人、迎合西方审美之类的标签，甚至连中国超模鞠晓雯为香水品牌拍摄的海报也遭到网友谩骂，同样是因为她的小眼睛。 那为什么部分网友突然对文艺或商业作品里的小眼睛变得如此敏感？这些网友认为小眼睛有丑化中国人的倾向是否有道理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因为这个小眼睛啊，它并非是人的长相，或者是单指人的长相，它更多的呢是在西方的这种价值观的体系之下，对东方人，特别是中国华裔人的一种形象的展示，或者是呢就把它作为一个定格。这个呢其实对我们国人来讲的话，其实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哈。因为从上世纪初，也就是说从1900几年或者是从19世纪末的时候，那个时候西方的很多的画报，包括他们对华的这种宣传的材料，基本上呢男的就是留辫子的，女的就是小眼睛小脚，这都是在当年对我们的一个就是说认知上的这么一个固化。但现在呢并不是说小眼睛就一定是不好的，不是这样的，但是在整个宣传过程中你可以看到它突出的角色，这个在明眼人一看就看得出来啊。它并非是呢小眼睛就不行，而是说呢在这个艺术作品过程中呢，它把整个的小眼睛作为一种特殊化特定化的标记，并且呢把它固化到了这样的一个和人的人种的标志上。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很容易让人遐想起来，比如说我们当年所遭受的不公平的待遇。现在我们对小眼睛来说已经变成了一个它有强烈的辱华的标记，那么在艺术制作过程中，包括品牌宣传过程中，他们应该明白这个轨迹是什么。他们现在不是说不知者不怪，他们知道却依然这样做，所以大家可能对此非议的更多是这些问题。 那您认为网友最近的这些质疑是否有道理呢？ 我认为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有道理的啊。那举个例子来说的话，比如说一个黑人啊，那可能说黑人没有问题，那么他吃西瓜有没有问题呢？吃西瓜也没有问题，但是黑人吃西瓜如果合起来的话，大家会觉得那这个形象就当时就好像是在美国南部的在奴隶主庄园中的这个场景。所以说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宣传文案上就绝对不允许出现黑人吃西瓜这样情况的出现的。那你说这种行为是牵强附议吗？不是的，这是一个国家的传统，这是一个民族的底线。所以这种问题的时候，可能在拍摄过程中大家都应该有注意的。因为你想吧，这个肯定是他的宣传的主要的对象除了他们西方人之外还有国人的。那对于一个民族情感来讲的话，他们如果把这个东西直接拿出去的话，显然就是明知故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大家的对此的这个非议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有道理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并非是像有的人就是把这个焦点就直接说小眼睛就一定是不对的，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单眼皮小眼睛长成什么样是父母给的，而且它也不可能代表着某种符号，但是你在艺术加工过程中把这个符号给放大了，或者把它特定化到一个标记，这就不行。就好比说吃西瓜本来是正常的，但如果你在特定场所这种让一个黑人对吧在那个地方吃西瓜，那这个东西在好莱坞一定过不了片审的。 事实上，这一轮对于某些小眼睛模特和艺术形象的讨伐，在舆论场上造成观点的撕裂，还有很多网友晒出了丹凤眼的关羽像、媚眼如丝的唐代仕女图，质问这算不算辱华呢？ 但与此同时，在西方的种族偏见里，小眼睛吊眼梢成为了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一些辱华的文艺作品的确着力刻画长着一对阴险狡诈小眼睛的反面形象，系列电影《傅满洲》就是其中的代表。 那么在如今的文化语境下，网友到底应该如何分辨文艺商业作品里的小眼睛中国人是艺术创作需求还是辱华行为呢？我们继续来听朱威的观点。 这个属于传播伦理方面的一些东西，就有一些呢并非是这个创意过程中百无禁忌，不是这样的啊，它有很多禁忌的东西，这个并非是中国人才有的啊，这个在全世界范围里面其实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规定。比如说啊，你喊这个叫 Nigger 就 Negro 的这么一个名字的缩写，其实最开始出来的时候呢并非是说就一定是歧视，但是呢在长期的传统发展过程之中呢， Nigger 本身就是对叫非裔美国人的啊，或者叫非裔人种的这么一个歧视，所以现在绝对不能喊这个词啊，这是一个基本。作为好莱坞来讲的话，他们也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回避这些问题。就是所以很多东西对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所珍惜的东西，所珍爱的底线，那一旦触碰这个底线的话，那你不能用打着这个说艺术创作为这个抗辩，这是肯定不合常理的啊。其实这些东西呢在好莱坞特别是做品宣呢，这是他们应当了解的东西。他们很多的这个个别企业，他们利用这个东西来制造流量，来制造热点，所以这种东西是更不可取。你明知道出现问题了，但是你依旧把这个东西黑红也是红，靠此来博取流量，那这种情况的话，那我觉得还是要特别注意。 嗯，再说一说微信悄悄上线新功能，无需登录就可以文件传输了。除了社交属性，微信也是办公常用软件，相信不少人遇到过这样的难题：传一个大文件需要登录别人的电脑，但是有些隐私的聊天记录也都一并同步了，这多少有点尴尬。 嗯，微信近期上线新功能，无需登录就可以文件传输。打开电脑版微信，在设置中检查更新版本进行升级，更新版本的微信的时候，原微信会自动退出，更新之后无需登录电脑版微信，可以直接传输文件。 打开电脑版微信，下方会出现仅传输文件的字样，点它，然后在随后出现的页面上用手机微信扫码，此处的二维码动态更新，不用担心误操作。在扫码之后就可以使用这项新功能，用手机与电脑互传图片、文件、链接等。 在这样的状态下，电脑右下方任务通知栏没有微信图标，不能进行聊天，只能进行文件传输，所以也在手机上显示为网页版文件传输助手。 最近一则网络热搜说，一名深圳的程序员小伙子在两年时间里体重涨了20斤。一次在老家房子外面小便之后，发现尿迹周围竟然爬满了蚂蚁。回深圳检查以后，被确诊为糖尿病。这样的诊断靠谱吗？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邀请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为大家解答。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蚂蚁爬满尿迹就是糖尿病吗？当人体血糖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可以从肾脏排泄出去，这个值在正常人中每升8到10毫摩尔，糖尿病和老年患者的话大概是每升13到16毫摩尔。当尿液糖分超过正常值时就称为尿糖。像蚂蚁这类昆虫非常喜欢有糖分的东西，所以当尿液糖分增高时会招来蚂蚁。此外还会出现尿液发黏、尿迹明显等情况，但并不是所有爬蚂蚁的尿都跟糖尿病相关，需要到正规医院去进行相关的检查来明确。糖尿病、一些其他疾病如慢性肾病等，或者一些中毒性原因，都可以导致尿糖阳性。糖尿病患者有哪些典型症状呢？生活当中提示血糖升高的表现有很多，比如特别口干、爱喝水、尿量多、总起夜，还有可能表现为反复的低血糖症状。另外也有人会出现短时间体重突然下降。前面提到的症状通常在血糖相对较高的时候才会发生，对于血糖不那么高的人来说，他们可能没有任何不适感，要通过体检才能够发现血糖升高。哪些人需要特别关注自己的血糖呢？第一类就是肥胖超重人群，或者是有明显脂肪肝、高血脂、高尿酸等代谢类疾病的人。第二类是和糖尿病患者有血缘关系的家属。第三类是使用了特殊药物的人群，比如糖皮质激素、化疗类药物，或者是一些免疫检测点的治疗剂。 好，北京时间的18:44，在小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维布太空望远镜正式发射升空，将抵达距离地球150万公里的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 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东部时间12月25号7:20，北京时间12月25号的20:20，哈勃太空望远镜的继任者詹姆斯·韦布太空望远镜搭乘阿里亚纳航天公司阿里亚纳5号火箭，从法属圭亚那库鲁发射升空，前往距离地球150万公里的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绕太阳运行，持续观测宇宙。 韦布太空望远镜耗资大约100亿美元，比哈勃望远镜大6倍，有望观测到135亿年前宇宙的模样。韦布望远镜的观测位置距地球大约160万公里，大约4倍于地球和月亮之间的距离。它将与地球同步环绕太阳运行，始终停留在地球液面。 韦布望远镜是目前发射的最大太空望远镜，口径达到6.5米，由18块六边形镀金镜片拼接而成。相比之下，哈勃望远镜的口径是2.4米。望远镜的口径越大，一方面能够收集更多的光子，看到更暗弱的天体，另一方面能够增加分辨率，看清更多的细节。 那么韦布望远镜将会进行哪些太空观测，要实现哪些目标呢？就是我们今天采访了果壳网科普作家于俊，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韦布空间望远镜呢，它首先是一台太空望远镜，那也就是需要发射到太空里边才可以使用的。我们知道太空望远镜最著名的莫过于哈勃空间望远镜了，哈勃是1990年发射上天，到今天仍然在用。在网上搜很多太空的美图，那大部分可能都是哈勃拍出来的。哈勃呢，也给天文学家在天文学领域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做出过非常重大的贡献。其实，在哈勃当年刚刚上天没多久呢，天文学家就开始琢磨了，说能不能再造一台比哈勃更加厉害的下一代太空望远镜。那一台望远镜虽然当时最早提出来说2007年说要上天啊，但是一拖再拖，拖到前两天刚刚发射上天的就是韦布空间望远镜。所以韦布空间望远镜是干什么用的呢？它是跟哈勃一样，帮助人类遥望太空，遥望宇宙，那希望能够破解宇宙里的奥秘。当然它作为哈勃的下一代望远镜，它要比哈勃看得更远，比哈勃看得更清楚。它主要有哪些特点使得它可以比哈勃看得更远更清楚呢？主要两点。首先它比哈勃更大，哈勃口径2米4，而韦布的口径呢，主镜的口径做到了6米5，比哈勃大1倍。除此之外呢，要想比哈勃看得更远，韦布镀了一层黄金镜面。为什么要镀黄金镜面啊？看起来非常的金光闪闪，并不是说韦布这台望远镜它的造价高昂，主要原因在于韦布和哈勃其实不太一样。哈勃是一台主要工作在可见光波段，也就是咱们肉眼可以看见的这种七色光芒，这个叫可见光波段。哈勃主要是工作在可见光波段的。韦布为了比哈勃看得更远呢，它主要工作在红外波段，也就是比咱们可见光波段的波长更长，可以说是比咱们肉眼可见的红光更红的一种光。韦布为什么要主要工作在红外线波段呢？这就跟韦布上天它的首要任务有关系了。它的首要任务是要比哈勃看得更远。哈勃迄今为止看到的最远的一个星系差不多是130多亿光年以外，也就是说那个星系发出来的光呢，花了130多亿年的时间才传到了哈勃的眼睛里面，被哈勃给拍到了。但是韦布想要看到比这个更远，要看到宇宙大爆炸之后头几亿年里边形成的第一批恒星，或者说第一代星系，它们发出来的光。那些古老的光在宇宙里面传播的时候，它会随着宇宙的膨胀而 它的波长会不断的拉长，它本来可能像今天的恒星、今天的太阳一样发出都是可见光，肉眼可见，哈勃也可见，但是由于它在宇宙当中传播这么长时间以后，它的光波被拉长了，也就拉长到了红外线不断。对于哈勃来说，这个红外线波长太长的红外线它就看不到了，所以它没有办法能够看到比今天它发现了最远的星系更远的那些天体，不管是恒星也好还是星系也好，它是做不到的。那尾部呢，其实它是专门设计的这个能力，它就可以在这个方面要比哈勃更强。除了要想看到咱们宇宙里边最早的星系以外呢，尾部还能够看什么？它首先是红外线，红外线有一个特点，就是红外线在尘埃或者说在恒星形成、恒星诞生和行星正在诞生的那些尘埃密布的环境当中，它的穿透性能是非常好的，要比咱们肉眼能够看到的可见光要具有更强的穿透性，而且对于那些恒星形成或者行星形成的那个场景里边，它有大量的能够发出红外线的这些天体，你比如说刚刚诞生不久的胚胎恒星，或者说在胚胎恒星周围团聚起来的正在成型中的胚胎的行星，那这些天体呢，其实主要发出来的都是红外线，那这个红外线也是可以被尾部看到的，所以尾部它可以帮助天文学家了解恒星和行星的形成过程，也这个要比哈勃的能力更强。那还有尾部，因为它口径更大，它在红外线波段的观测能力以及它的对于光谱的拍摄能力也非常非常强，这个将会被用来观测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离我们太阳比较近的那些太阳系外行星。尾部的观测能力是有希望能够分析那些行星大气层里边到底有哪些成分的，如果它在某一颗行星的大气层里边分析出了比如说像地球一样有大量的氧气或者有大量甲烷聚集，那这些其实都是跟生命活动相关的这些成分，那尾部就可以提供太阳系外地外生命是否存在的这样一个证据，而这个证据很可能会在尾部上天等它真正开始工作之后，在它的寿命之内有生之年里面是可以看到的。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上周美元指数走软，相关分析我们马上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宋宇。宋宇你好。 你好主持人。 那么宋宇，如何解读上周美元走势以及预测下未来的美元走势呢？ 好的。那上一周呢，由于这个临近圣诞的一个假期，市场交易情绪整体是较为清淡。那不过与前一周不同的是呢，市场的情绪是有所转变。那尽管近期奥米克戎变种病毒在全球重新开始肆虐，但周中呢，有研究表明感染奥米克戎的这个患者住院和重症的这个风险呢是明显低于德尔塔的这个变种病毒。那此外呢，辉瑞新冠口服药呢也是获得了美国的一个紧急使用授权许可。那受此消息影响呢，市场的风险情绪是显著回升 ，VIX 恐慌指数是显著下行，自周一开盘的25.98是一路跌至17.96。美国三大股指呢也是重新恢复上行走势，美元指数呢当周是下跌了0.62%，回吐了前一周的全部涨幅，险守96的这个整数关口。非美币种呢则是普遍的上涨。数据方面呢，美国上周公布的一系列的这个经济数据整体是呈现向好的一个趋势，那对美联储呢这个加息的预期呢仍然是提供一个支撑。通胀方面，美国十一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同比是上涨了4.7%，创1989年以来的一个高位。就业方面，美国截止12月18日当周出请失业金人数是录得了20.5万人，仍然处在一个低位。此外呢，12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呢是从67.4升到了70.6，耐用品订单环比呢也是升到2.5%。那稳中向好的一个经济数据对美联储的这个加息预期继续提供的一个支撑。但是目前来看呢，市场对于美联储首次加息时点的这样一个预期已经是提前到了明年3-4月份，加息的频次的这个预期呢也是足够多了。那而且在96到97附近的这个水位，美元多头呢也正是比较拥挤了。那因此实际上加息预期对于美元指数的这个支撑实际上已经是比较有限了。那上周我们观察到 美元这个走势呢，实际上就可以看出，尽管加息预期仍然在发酵，但是美元指数呢却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一个下跌。那本周呢即将迎来新年的一个假期，那预计市场交易情绪仍然会比较清淡，美元指数呢很难突破前期这个接近97的这样一个高位。那未来仍需关注这个新型病毒在全球的一个确诊情况。那根据目前的一个市场预期呢，欧美确诊病例仍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一个高位，但是历经多轮的这个疫情冲击叠加疫苗加种针的一个接种，那么如果不出现特别的这个意外的事件，预计全球的经济仍将在疫情中慢慢的一个复苏。而占有货币政策正常化以及疫情相对比较优势，这个美元呢可能还是会表现相对强势。主持人， 宋宇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3714，欧元对人民币报7.2209，英镑对人民币报8.5467，加元对人民币报4.9704，澳元对人民币报4.6058。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宋宇的点评，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国际方面的消息再来关注，日本政府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日本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为74.2%，连续第二年下跌，这与新冠疫情对经济的打击有关。在日本，新学年从每年4月开始，因此多数大学生是在3月毕业，一些人走上工作岗位，另一些人考上研究生继续深造。 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统计，今年日本58万多名应届大学生中，74.2%就业，比去年减少3.5个百分点，近6.9万人考研升学，是11.8%，比去年增加大约4000人，大约5.6万人既没有就业，也没有读研，比去年增加大约1.5万人。 日本共同社援引一名文部科学省官员的话报道说，随着新冠疫情不断蔓延，日本多个经济领域遭受打击，招聘需求减少，在求职艰难的情况下，越来越多高校毕业生选择继续读研深造，从而推迟就业时间。 在今年找到工作的日本高校毕业生中，签订类似于铁饭碗聘任合同的大学生人数比去年减少大约1.6万人，签订一年期等固定期限聘任合同的大学生人数比去年增加大约2500人。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清瑞江宁，责任编辑杨迪、清瑞、郑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各位听众，因配合北京市重点道路工程施工，我台需要进行技术改造。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北京城市广播中波1026千赫，北京故事广播中波603千赫，北京青年广播中波927千赫，将于28号、29号、30号每天8点到18点临时停机检修。 到时候您可以通过调频94.5兆赫、107.3兆�赫、95.4兆赫、98.2兆赫，或者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以上4个频率的节目，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已经开启，即日起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瓜分2022元旦红包，快来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